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164集。我还替他把山封上了，可真是伺候到家了。 颜征明和程前相视一眼，遇见如流星般往扶摇山飞去。两人行至极北冰原，再次经过玄武堂，惊动了他正上空飘扬的铃铛。然而这一次却没有人出来查看了。盘踞极北的玄武堂好像一个巨大的阴影，死物般的坐在万里白雪之上，沉寂的仿佛没有人烟。一柄破败的玄武旗在空中孤零零地飘着，冻得发挺。 怎么回事？ 程前一眼扫过去， 便须死了。 程前话音没落，突然抽出双刃，一道望海潮从空中直落玄武堂，一股冲天的黑气悍然而起，被双刃拦腰斩断，在空中扭曲震动，仿佛发出了一声惨叫，随即心不甘情不愿地烟消云散。 这是已经成了实体的心魔。 我估计他不是被海渊杀了，就是自己走火入魔干了什么蠢事，哪种情况都很麻烦。 两人在冰天雪地中几乎化成了两道流星。与此同时，已经借着鬼影将元神转到了手中的唐枕深深地吸了口气，那不可一世的魔龙好似刀枪不入的鳞片，在他掌下脆弱极了，好像不堪一击。唐真眼前血色弥漫，一时连视线都模糊不清。见了血的这一刻，他心里步步为营的百般算计全都灰飞烟灭。唐真有种自己握住了无上权柄的错觉，他感觉到了那股无与伦比的力量。这就是魔，天上地下无处不可来去，没有任何规则可以约束他。众生都仿佛匍匐在他脚下的蝼蚁，他是鬼道之极大成者，所有鬼影都是他的分神，他一人便是千军万马。 金莲叶子毁了，不能再等下一次吗？如今世间还有谁是我的对手？ 唐枕心里无限膨胀，终于堕入魔道的本能中。见了血，别说是唐枕，就是含冤同如也全都是一样无法自制。魔龙含冤一身的血雾，承受两方重击却不肯退后。唐枕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 你不觉得自己这样很可笑吗？百万怨魂的果如今应在了我身上，天命所归，你就算挡在这里也只是徒劳求一死而已，何必呢？ 哼，我常听见人家名门正派的人把替天行道挂在嘴边，偶尔听一听已经很替他们羞耻了。万万没想到我大天魔道中也有堂兄你这样张嘴闭嘴天意的奇葩，你的屁股究竟跟谁坐在一条板凳上呢？ 韩渊即使到了这种地步，依然有一张看见别人得意就不高兴的贱嘴。唐枕的巨爪一半已经没入了他的身体，韩渊急喘了几口气，堪堪保持住了魔龙之身，嘴上还在不依不饶。 你是新来的吗？那我可得告诉你一声，干我们这些邪魔外道的，整天把这种天天地地挂在嘴边，可是要让人笑话的。 唐枕无奈地笑了一下。 哼，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 韩渊怒喝一声，整个龙身撑到了极致，血肉仿佛沸腾了一样。他发出一声痛苦的咆哮，却还是咬牙忍住了。他这一声看似跌宕起伏，实际全在随波逐流，半点不由得自己。该向前的时候他在退却，该忍住的时候他却又忍不住冒进。这些年来，他要么在歧途上痛苦的前进，要么在歧途上痛苦的后悔。也许有的人就是要死到临头才知道进退得宜四个字， 需要多么大的悟性与坚持。 天道，我扶摇派自古走的是人道，这狗屁老天与我们有什么关系？ 水坑忽然变成了铜鹤，奋不顾身地向唐枕扑了过去。他张开嘴，不知该如何称呼唐枕，叫王八蛋好像把自己也骂进去了，叫一声爹又觉得此人不配，于是他干脆喷出一口三昧真火，径直烧向抓进韩渊身体里的鬼影。 水坑，你给我滚回来！ 走开！我们魔头之间的恩怨，有你这只飞八哥什么事？ 你才废，你满门都废！ 水坑带着哭腔，唐枕面无表情地转向水坑，鬼影再次重新凝聚成一只死气沉沉的手，一把抓向水坑的翅膀。水坑灵巧地在空中滑翔躲开，身披烈火，它像一只穿行的凤凰，跳动的火苗燎着了无数盘旋的鬼影。水坑对唐枕大叫道： 我才不是什么浴血而生的劫难，总有一天我要成为世上最厉害的妖王，我是铜鹤所生，没有父亲。 唐枕的眼角倏地跳了一下，那鬼影凝成的大爪子蓦地分散，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水坑身后重新凝结。 小心！ 巨手一把攥住了铜鹤纤细的脖子，水坑拼命地震动着，火红的羽毛扑簌簌地落下。唐枕看在眼里，冷漠的脸上一瞬间闪过犹豫，然而旋即又被冰冷的杀意掩盖。就在这时，一只不知什么品种的杂毛鸟悍不畏死地冲了过来，张嘴吐出口中衔着的一块木牌扣在水坑身上，木牌瞬间爆出一道刺眼的白光，将唐枕弹了出去。正是那张傀儡符，200年前唐枕亲手所画，妖后至死没舍得用掉，如今却转向了他的原主。杂毛鸟扑腾着飞过，叽叽咕咕地大叫着：他被一道化成锥子的鬼影当胸钉在了地上，可怜巴巴地震动了几下，死了。这些愚蠢的妖修，真身的脑子只有蚕豆那么大，想必一辈子只装得下一件事，不像人，爱恨情仇将胸口灌得满满当当，千变万化都不够用，一颗心老也闲不下来，等闲就要变上一变，转眼就能面目全非。韩渊的魔龙身躯被变续不断膨胀的献祭术撑到了极限，开始爆出内里藕断丝连的血肉来。与此同时，仿佛是为了分担痛苦，他那一分为二的魂魄自己同自己对骂了起来： 哼，你就不用说别人了，哎，你上个月的月底还闹着要杀遍天下人，现在怎样？这月的月亮都没来得及圆，一听说自己居然没被逐出门派，又成了个心忧天下的圣人。你这脸变得比女人癸水还勤快啊，魔龙的格调都被你那阴晴不定的癸水冲走了，要是哪个月的癸水能把你一起冲走，我就找个地方出家当和尚去，一辈子吃斋念佛。他娘的，你替我顶一会儿，撑不住了。 哼，心魔哼哼一声，竟然真就一言接过了他的身体。忽然之间，韩渊两个魂魄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不那么分明起来。唐枕默然地将鸟尸扔在一边，连同他多年前沉寂在大雪山中游自抱着鲜红羽毛的尸体一起，好像甩脱了一把经年的垃圾。他缩回被自己的傀儡符反噬烧化了的手，看着水坑的眼神充满了杀机。 麻烦。 随即唐枕断然舍弃了这条被自己的傀儡符所伤的鬼影，他的元神同时注入到周遭无限鬼影中，所有形容可怖的鬼影一同睁开了眼睛，男女老幼都有着同一幅森然偏执的眼神，呈现在众人面前的简直像一场光怪陆离的噩梦。李云已经先一步意识到了危机，他立刻御剑冲向依然无知无觉的水坑，一把揪住铜鹤细长的鸟腿，像抡麻袋一样将它从空中拽到了一边，同时将怀中储物袋口打开，飞快地掏出一把什么东西， 接连抛出，来了个天女散花。这一系列动作还没完成，原本距离水坑最近的一条鬼影便炸开了，堪堪与他擦身而过。若不是李云反应快，水坑虽然不至于被炸死，但手上只能挡一次致命伤害的傀儡符一准就失效了。唐枕翻脸不认人，以这样一种决绝的方式否认了曾经的自己。自爆的鬼影同时也将李云抛出的东西一起炸上了天，一时间无数乱七八糟五颜六色的药水与符咒漫天飞舞，大片纸做的蚱蜢跟下雨一样蝗灾过境似的在空中卷起一阵旋风，大大小小的虫子大军悍不畏死的从鬼影中插队，虽然几乎没什么攻击力，也足够扰乱视听了。这间隙，一瓶化石水一滴不差地喷在了韩渊身上，短暂地将那魔龙快被撕裂的身躯化成了城墙一般坚硬无裂痕的石头。韩渊顿时从头凉到了脚，感觉自己一动也不能动了，他七窍生烟地咆哮： 李云，你到底是哪边的？不帮忙就算了，能不能不捣乱？ 李云拽着水坑逃命回道： 我助你撑一会儿，你叫什么叫啊？石头也会裂呀，你个混蛋到底是怎么想的？ 说到这个，李云还有点小得意。 这你就放心吧，这化石水取的是天山岩，绝对比你自己结实。 他还吆喝上了： 我他娘的变不回去怎么办？以后给十万蜀山这一座长城山吗？ 李云满面愁容地叹道： 我的苍天哪，小师弟，你快凑合吧，你都要被大卸八块了，能活着就不错了，还敢计较自己是什么材质的。糟糕！ 只见唐枕愤而一卷袖子，一股森然的鬼气弥漫开，天空中蹦跶着的蚱蜢全都蹬了腿儿，噼里啪啦的落了满地。这时，水坑忽然大力挣脱了他的手，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展翅冲向一侧山巅。他整个身形暴涨，周身骨骼发出可怕的响动，身体一瞬间被剧烈的抽长，尾翼横扫了十来丈。眨眼便奔着成年铜鹤的身形去了，上古神鸟降临似的落在被削平的山岩上，能遮天蔽日的双翼上无边的火焰随风卷起，在晦暗的天色中竟成剪影，好像一个难以言喻的传说。李云呆了片刻，突然想起了那颗3000多年的妖丹，一时间从手心凉到了心里，嘶声大喝： 韩坦，你干了什么？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